喂，你好，班长，欢迎徐旺，今天的政治到了，今天是阿斌来代班哈。我们带你来看呢，六都选战当中几份最新的民调显示哦，台北、桃园这两市选情非常的紧绷。即便在郑宝清投入参选之后，这个郑运鹏没输，甚至还有小幅的这个误差范围里面的小小的领先，怎么会这一回事？那郑宝清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如果说郑宝清的支持度越来越被边缘化之后，是不是桃园真的有机会继续让民进党来执政呢？以及张善政的抄袭风波会不会陷入蓝说蓝有理，绿说绿有理呢？那么先前确实林智坚、陆文文他们拿到的红利看起来是已经吐回去了，但是张善政最近的说明，我们希望他公布明细，他说没有，我跟鸿基签有保密条款，没有办法拿出来。我们要求他说清楚，说你三份报告拿了5000多万，这不是道德的问题，这是你真的是 A 国家钱的问题。他今天呢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怎么可能三个报告拿下5000多万呢？他说他们是台湾农产履历的先驱启蒙者，他们有下乡一场一场的演讲，这样真的就算是每一分钱都拿得心安理得了吗？稍待一会儿我们请来宾来分析。还有台北市这一局市民在乎的究竟是什么？黄珊珊真的有机会拿下台北市长吗？另外当然今天呢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议题，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预计14号要审查台湾政策法了。这项台湾政策法对于台湾的国家正常化可以说有非常关键性的影响。能不能顺利过关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非常罕见的哈接受媒体的这个访问，并且表态了哈，他说很担心部分的条文太过清晰化，会引得中共方面的一个比较激烈的反应。这件事情到底该如何解读，有没有可能顺利过关，我们稍待一会儿分析。先来介绍一下来宾，首先就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好，介绍我们的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老师。 慧明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慧明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敏凤。 大家好。 再来介绍是台湾国际法学会的副秘书长林廷辉。 慧明好，大家好。 我们要介绍的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大家好。 好，我们这个讨论一开始先来看张善政的抄袭事件。中年后直接说他根本是抄袭界的蒋经国，怎么会是农业科技化的蒋经国呢？我们来看 VCR。 郑运鹏协同郑文灿9号一早来到埔顶社区，行走基层，跟市民拔钢筋，台下坐满乡亲。尽管中秋连假行程依旧没缺席，面对对手张善政抄袭风波，依旧左闪右躲，不愿正面说明。郑运鹏持续紧咬：“ 那我认为过了两个礼拜，宁愿跟律师那开会拍照，那说是别人的阴谋，而不愿意公开把这些已经都公开的资料。”然后做一个完整的说明，我认为是他对这个案子自己已经没有把握了。 张善政的农委会研究案被爆出抄袭，至今快要两个礼拜，一直说要端出来的说明会迟迟没召开，被批是在拖延时间。 我们会挑最适当的时机来召开。我想他们对我的抹黑，就是觉得说他们原来论文案让国内的民众对他们大失所望，所以也希望把我抹成一样的背影。 张善政认为是被抹黑，却不召开说明会亲自说明抄袭争议，再次让两人隔空开杠。另外日前郑宝清坚持登记参选，民进党在8号召开中评会宣布开除郑宝清的党籍，郑运鹏表明尊重党纪。 我对党纪都非常尊重，那每一个人的看法不同，那也没有单一个任何人可以代表整个民进党。那我想这几点要素，我相信选民都会做一个客观的判断，最后会在他的投票上面来做最佳的选择。 他被开除党籍，我们认为那个是民进党的家务事，我们不去评论他。 郑宝清遭开除党籍，对桃园市长选情会造成怎样影响？后续效应持续发酵。 我们来看郑宝清哈，他明明就是支持度很高，怎么可以黑箱作业不提名他哈？他有信心，他如果真的有信心，他应该拿超过30%、40%的票啊。为什么金马公有信心拿的是20%的得票率哈？一共那么贵，被请黄光芹全家吃牛排，他还发明了一个名词哦，蛮有意思的。他说他的体感支持度还在上升之中哈，这个体感支持度会不会是个太有信心呢？那么中评会是直接开砸郑宝清哈。你被算力的可以算，你不要再打着民进党的名号了，不要再讲什么勤政清廉爱乡土了。那么 当然还有是桃园的市议员针对这个民郑宝清被民党开除党籍哈，尊重弃保效应恐怕发生，弃保效应弃谁保谁哈。这个民进党的市议员哈参选人说，离开的通常不会得到太多的支持，弃保效应会发生。然后呢，也有人说他最近攻击性很强哈，民进党的支持者有坚持的信念，郑宝清的动作反而容易分散蓝营或中间选民的选票。博文。动作开展了哈，叫他以后不要再打着民进党的名号了。他可以拿到20%的选票吗？ 我觉得这个违纪参选本来就是应该要开闸，这本来党规的规定，也没有任何人有办法去逃避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我觉得郑宝清委员他既然选择这一条路，我觉得当然我们是觉得非常遗憾，而且是心痛愁快哈。不过他既然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也就做这样的选择，只是觉得遗憾是说郑宝清委员他过去在民进党的这个不管是党公职。他担任过这个中执委、中常委，他也担任过这个立法委员、台研的董事长，担任过桃园航空城的董事长，很多重要的一些要务，其实职务也他都担任过。我认为党并没有亏欠他，一路从政以来，所有的这个绿营支持者也一路的这样栽培他。那他最后选择这样的一个道路，那最后在桃园市长这么关键的一战，他做这样的选择，那当然是让。这个所有绿营的民众是无法接受。 你们是没有好好的跟他聊啦，你们是不是让他一口气吞不下去？ 我跟大家讲啊，这中间过程中有很多的这个沟通啦。那如果要真的要讲民调哈，或者怎么样，我可以跟大家讲啊，很难被公牛从政的委屈哈。我跟大家说啦，每个人要讲一头拉苦啦，我自己我要讲我也可以讲很多啦。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顾全到整个的大局？你心中从政的初衷跟理念跟价值是什么？你可以这样一瞬间，例如说旁边本来都是绿营朋友，突然一瞬间全部都是突然变了一个颜色。我觉得你要自己去180度转弯，你自己去怎么转我没有意见，但是不要砍头太贼啦。你再讲到初选的那个部分，我坦白讲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初选也会做参考民调，那个参考民调坦白说都非常精准啦。那个部分其实他一直说他这个民调 他没看到啊， 民调赢很多很怎么样，我讲起来，还有当下是为了民主的问题啦，让互相有一个台阶好下，好、所以那个东西，很好。有时候如果真的公布那个东西，其实不见得。上次这个郑文灿市长就坐在我这个位置，他曾经亲口讲一个，就是说对比式的民调都已经输10%了。我跟大家讲哦，对比式跟互比式是不一样哦。对比式如果你输10%的话，互比会更加的悬殊，而且会悬殊的很离谱哦。啊，我讲起来，那个东西如果真的公布的话，我觉得都不好啦。你讲起来，因为那个东西是作为党内协调用的，对，大概大家和谐嘛。你看到如果这个状况啊，就不要再勉强了。 有些数字是一翻两瞪眼的， 一翻两瞪眼的，所以我觉得不要再砍多。但是我要讲， 他自诩是桃园的黄珊珊呢，一共绝对可以得20%的票呢。 我讲起来也尊重啦，因为我讲起来，我过去我们帮伊徛台嘛，帮伊主持啦哈。啊，讲起来要这个。这个我其实也不太愿意再去讲过去这些哈、那就是互相都大概要各走各的路嘛，但是你也不要在那边讲说什么好、民进党都什么价值变的，民进党都怎么样，你敢里面大转弯你就自己转弯吧，麦坎罗要贼啦，这个是我对他唯一的拜托跟要求啦。那相较于张善政，我不要讲别的，你用相同标准来检验就好。当时你怎么去讲林智坚论文门的事情啊、你说论文门后这诚信问题，好，这个连新竹的过去林智坚的市民都会觉得什么蒙羞等等一大堆，林根人也这里画出来斩。好，那你现在自己张善政的这个事情，你讲说最佳最适当的时机来进行说明会，我跟大家讲了，政治人物不要搞这个。什么叫最适当时机？选完也是最适当的时机、 啊。那我签保密条款啊，就把保密条款都开出来了。 那个都实在是都是鬼扯了。我坦白讲，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站出来一次说清楚，面对所有的。媒体，然后面对大家质疑说清楚，否则你就是在闪避嘛。你闪避表示什么？表示你心虚嘛。如果这件事情你可以说得清楚，讲得明白，还可以为你得分啊。那你如果不做这样的一个规划，你反而逆其道而行，那表示你一定是有很多心虚或很多疑点会被人家揪举出来嘛。 好，想请教敏凤齁，这个林智坚的论文跟张善政的抄袭，现在已经在选情当中1:1协度的鬼啊嘛齁，因为郭正亮他说呢，他有两份没有公开的选战民调，包括台北高包括桃园蓝绿其实几乎都是已经到 五五波了哈。他说桃园这一局哈，这个两个政党就紧绷哎，张善政的竞选风格要改，他直接给出建议，他说他声量实在是太低了，其实也没多低的啦，现在光是抄袭事件哈有拉高。另外台北市长的选在民调当中呢，蓝绿也比较接近，他说陈时中不要再乱爬厕所，还是有机会的哈。黄珊珊民调超过20%，应该已经确定了。如果黄珊珊的民调冲超过20%，选举结果很不确定。柯文哲这个白党居然有可能拿下新竹市跟台北市吗？那么郑云鹏说了哈，民调小赢詹善政2%，他要来这边承袭郑文灿的高满意度，持续扩大领先，有机会吗？ 我觉得目前民调的确是这样，因为刚郑云鹏，就是林志坚退选之后，整个郑云鹏宣布参选的时候是输给这个所谓的张善政没有错，但是他一下就赢回3%了。那但是3%的情况下， 你说本来输3%，他刚上的时候，郑云鹏 他可能输了6%左右，然后一宣布之后又跳了3%， 返回3%， 对，那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倒赢张善政2%左右，1%到2%左右、嗯。所以说你表示说，这个郑运鹏的这个他的趋势参选之后，虽然大家觉得他什么弱弱的，然后很文青怎样，可是他还是有站住那个基底，所以他还是打赢了张善政，他把民调从输的部分又拉回来了，所以林志坚这个所谓的效应已经开始在慢慢的这个负面现在开始在减除当中，所以现在郑云鹏他就讲说，他现在就是要把领先扩大，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张善政弱到不行，这张林志坚出了那么大的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就说林志坚在没有这个问题之前，他大赢张善政12%，然后出了事情之后还可以赢张善政6%左右。那退选之后换郑运鹏，中间就是张先生有短暂的赢过，但是后来郑运鹏整个还有郑文灿的这个拉台，所以他现在已经民调已经回稳了，就是回到赢那个张先生的情况了。 你觉得这个趋势只会继续往前 走？因为 他会领先张善政越拉越大。 对，因为我预测因为郑云鹏参选的时候，他的那些风格表现，大家会看得比较奇怪嘛。可是他已经有修正了，然后加上郑文灿的拉台，所以他的民调上升的趋势就是很明显。可是张善政的民调下降的趋势是很明显，他只有在林志坚出事的时候有上来一点，然后现在又掉下去了。 你觉得这跟抄袭案有没有关系？ 抄袭案有关系，因为他很不会处理。我告诉你，就说大家在检讨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他自己有没有说清楚讲明白？没有嘛。那你说不清楚讲不明白，因为他在2008年验收的时候，他当场就跟验收委员说，这个事情我是填鸭式的补充，填鸭式的这个说明，那你们如果这个会后有什么问题，就去问我那些工作人员，不要问我，我只是被填鸭式的补充这些，然后上台报告而已。那我请问你，2008年他都讲不清楚那个报告案内容了之后，时隔10多年，他讲得清楚吗？他讲不清楚，那他其实最好办法就是淡化处理，可是他不是，他跟大家讲说他一定会开一个记者会跟大家讲清楚。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追他，到底记者会什么时候要开？然后大家一直问他说，那你到底开不开？连那个国民党的议员游淑慧跟徐小新都说，我看了资料啊，应该可以讲清楚啊，你为什么不讲清楚呢？所以说这个张善政出场处理打选战是打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烂啊。 谁帮他操盘啊？现在 张善政自己啊，然后自己找一堆人啊。这没，难道你觉得 朱立伦没有帮他组个团队吗？毕竟是朱立伦叫他来桃园选的。 对，就是黄敏公啊，可是那些是跑京城，可是桃园的生态还是需要一些空战啊。那你现在这个所谓的研究计划里面，你自己就挖洞给自己跳啊，连自己国民党的议员都看不下去了。 等于说朱立伦过去他在桃园拿下胜选，一方面是顺风之外， 对， 已经桃园的过去跟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 对，没有错， 他要用新的选战来打法，特别又推出张善政这种候选。 那为什么张善政做过行政院长，做过科技部长，还是研究计划的主持人？为什么你讲不清楚？为什么你开记者会本来是上个礼拜几说要开，拖到现在也开也讲也还没有开啊？然 然后最我们就是一直不相信他会讲清楚的。觉得桃园啊，外面讲说啊，民进党今天选情很差，什么保释啊或怎样，其实桃园没有那么悲观啊，主要是张善政真的太弱了。 好，桃园没那么悲观哦，但是张善政还是嘛是会破的啦哈，我想问范老师啦哈，一共没有那么轻松啦，5000多万怎么可能那么轻松？他说不是写三个报告就拿钱的，哎，他需要指导各地农业研究单位每个月要回报计划进度，不是写三份报告就拿到5700万。他说呢，他们要发想各种资讯结合农业的可能性，好，什么电子标签啦、无线感测网络等等啊，好，他说这个报告呢，曼公上面蒋经国啊，他是启蒙者，启蒙了国内农业走向电子化。好，这个资讯溯源系统都做好了，另外就针对宏基，他跟宏基有签订终身保密协议，所以要尊重当时的合约要求。他现在只能讲关键资讯，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不讲，是人家不让我讲。但我们看张善政的研究报告现在又被曝抄袭审查委员的文章，连审查委员文章他都能抄，好，要请他说清楚讲明白。这是中年晃发现的，发现他的结案子报告当中就有农委会审查委员黄国师的一个这个披露的论文，文章第一段第二段简直是一模一样，只是把中华电信 MOD 改成 IPTV， 那么又被拜抄袭了。什么时候开记者会呢？他说一定会办的，可是没有时间表。啊，你过关了吗老师？一共有去下乡一个一个讨论，钱不是那么好拿的。 那你就要告诉我们你付出了多少的努力，获得了哪些的收获，对我们农民有哪些实际的帮助。 我们是启蒙者， 启蒙啊，那你告诉我你启蒙什么 东西吗？履历溯源的启蒙者， 抄还抄给抄评审委员呢，这是两个人都要负责任哦。黄国书也要负责任，你是审查者，你是把关者，这个计划有没有问题，你要负责的，你要签名的，你怎么可以任凭你的东西被张善政抄？难道你不知道吗？开审查会的时候，你的最后的那个第三年的结论，你应该有看出，很熟悉啊，怎么跟我当初写的那几点完全都抄了？所以我必须要讲，黄国书，你被抄，你到今天闷不吭声，你是甘愿被抄吗？还是你达成协议，我就是让给把我的著作权让渡给啊张善政？这样也不可能让渡啊，你让渡你起码写个声明或什么东西嘛，完全没有。这件事情一直延续下去，讲不清楚，说不明白，说要开记者会还不开，那就表示有问题嘛。再来第二个，我看到现在张善政，他在每天拖延开记者会，他就每天掉票，就每天这个不断的在失血。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嘛，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敢去解决。当初你对林志坚又这么大的一个批评啊，讲的义正言辞，现在回归到你这边呢，会力包社会你自己，那当然大家会觉得反差很大嘛。第二个我必须要讲，现在朱立伦我觉得是在弃养张善政朱立伦 说 国民党没有为张善政这个事情有太多的批评，太多的帮他这个背书，帮他这个帮他辩解。朱立伦是桃园县县长，当了两任如果张善政到时候没选上，你朱立伦你当主席还做得下去吗？那同样的，你可以看到现在郑运鹏在背后是郑文灿，两个人跑得非常的勤，而且郑文灿等于把这次郑运鹏能不能够当选，当作他自己生命，他政治生命的一个决战点。之前当然我们知道是林志坚现在换郑运鹏，他一样非常的积极在辅选一样带着郑运鹏去跑各个相关的活动马不停蹄。可是你看呢，朱立伦我觉得他并没有很认真的去帮张善政去辅选甚至我看他对于这个论文的问这个报告的问题，这个农委会的报告的问题，他也是轻轻带过，他也没说什么那比如说，我就不晓得朱立伦你在打什么样的选战。如果你认为桃园是你的起家地，你应该是也是带着张善政到处跑。可是我看张善政一个人孤单单的连你说他跟这个议长好像已经他彼此心结已经化解了，有吗？我看现在桃园市的一个市议员候选人跟张善政也是渐行渐远若即若离也没有紧跟着在他旁边所以我觉得张善政这种打法，加上他对这个农委会的计划，他不愿意正面回应，不开记者会，他的民调肯定会不断的往下滑。那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细卡都在桃园可以看说，我觉得郑宝清没有郑宝清的出现只会增加桃园的民进党支持者的危机感， 凝聚力， 大家会凝聚出来，因为大家真的很害怕郑宝清会不会分掉票或怎么样。但是我认为郑宝清拿不到民进党支持者的票， 那只会让这个蓝绿各自归队，那郑宝希当然会被边缘化。那另外一个就是民众党赖香伶，我跟他到底我还不晓得他有没有登记参选，应该是有吧？ 有 应该有啦， 有登记哈，有登记 票跟 啊，不然完全没有，而且没有新闻啊。这个人你们人 我觉得是人票跟郑宝清差不多，大概都10%左右是。 他们就是 只有10%， 3%4%左右， 他们就是 没有要3%4%8%7%8%左右。 他们两个就是自在参加自在参加不在得奖嘛，就反正就是参加组精神组这一块。那我是觉得到最后还是蓝绿 PK，到最后还是、 回归蓝绿， 回归蓝绿啊。那我觉得民进党如果能够把他本来的支持者，因为我觉得本来很多人对这个郑运鹏有点懒得投啦，就觉得啊，反正我不是很，就是好像投票意愿不是很高。可是因为郑宝清这个鲶鱼效果，造成的这个支持者觉得危机，大家出去投票的意愿会提高。那我认为这样的话，我觉得郑运鹏当选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 好，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我们这位前行政院长就跟他讲的哈，一共他这份研究不是写三个报告就拿钱，这份报告可说是启蒙国内农业走向电子化，是真的这样子吗？好，今天自由时报有一位学者黄荣文，他在彰化师大兼任教授，他投书了。他说如果一个研究案贡献卓著，后面的类似计划研究人员会把他结案报告列为参考文献，好引述相关论述或成果。但是呢，他接着进入了政府的研究资讯系统，找了4篇相关的研究案。 Sorry， 很抱歉，没有一个案子骗只字片语提到张善政号称启蒙经典之作，没有引述，没有列入参考文献。他说是不是研究人员看了之后觉得乏善可陈，所以呢，与其这样子简简贴贴，不如直接找出原作来看。好，这是第一个，没有那个。第二个，他说他看到这4篇报告内容呈现均优于张案，研究案最重要的是产出跟效益，上述四案远高于张案。好，等等，比如说第一案哈，推动农业电子化加值应用策略规划为例，国内外期刊发表数10篇农业领域研究论文报告，组成28个专家研究团队。好，所以呢，这篇黄教授他的说法是说，张善政他说自己是启蒙之作，但是相关的论文后续写的完全没有引述他，所以这他怎么会说每一分钱都没有，这个绝对没有乱拿呢？每一分钱他拿的都是心安理得呢？ 对，当然这一份报告哈，如果说你要全文公布来讲哈，当然他们说的什么保密条，不过我觉得那个都是推辞。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你张善政为了要表明这个是清白的，对自己来讲是清白的，你可以去跟宏基讲，宏基你们缔约方是之间的嘛，那你们自己把这个缔约弄掉就好啦。那当宏基也愿意协助张善政的话，那不是以前也是你的职员啊，不是吗？那既然是你的职员的话，你帮他一把会怎么样？所以看起来说中间可能会有一些猫腻哦。再加上张善政是在后来这个报告完成之后，后来他不是在马政府最后一任担任这个行政院长吗？那当时他怎么去落实他过去的报告？其实好像也没有听闻。所以就对于说他这个到底这个所谓的创新是不是有对国家有帮助，或者是说他只是一个去参考人家的东西，然后放到自己的论文当中，然后也不愿意去这个真正的推行，或者是说只是单纯消化经费哦，这个东西我觉得讲对他来讲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件事情对桃园整个选举来讲的话，的确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回马枪哦。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这样质疑人家，那当然现在人家这样质疑你，你怎么去表现，你怎么去回应，就等于是你被告然后诬告诬告人家的反诬告，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去这个进行自己辩驳，发现到你这个整个人来讲的话齁，你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再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当地方的民众来讲，当然说林志坚抄袭或怎么样啊，郑运鹏就是这个姑息他等等之类的。当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人家又另外讲说张善政自己也这样子的时候，你所有的在桃园地方的选举当中那一种所谓的消弭度啊，已经压过那个林志坚的论文案了。所以我会认为说张善政这个东西再继续延烧下去，对他选举是非常不利的。那话说回来，像郑宝清这件事情啊，我第一次在跟博文同台的时候看到那么激动，你知道吗？没有错，这就是民进党的典型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个忠诚的党员，如果现在党已经有提名一位人选的，你另外一个人选硬要这样子在，你不是说没有办内部的这个初选的这个概念哦，而是说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想要再脱党出来选举，或是被开除党籍这样出来选举。通常来讲，这些人齁，我讲一个比较白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好下场。 民进党从来以前到从建立这个政党一直到现在，它跟国民党的文化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大家知道说这个资源有限，所以大家会团结一致的去挺这个资源，让这个资源突出来。不是跟国民党一样，国民党是哎这个老神在在，我以前就是一个大的政党，然后我今天有了脱党参选，哎没关系，就算脱党参选，你看马祖，就算国民党他们脱党参选，那两个国民党去选还是选赢，就是他们会有那种反正我他一定会选赢，反正我基层实力够，我一定选赢。但是民进党不一样，民进党会有危机感，就刚刚提到那个鲶鱼效应，所以反倒是什么有脱党参选的那个现象，比较像什么，比较像当初的杨秋兴的角色。所以杨秋兴虽然在高雄市过往来讲以民进党之资，然后执政高雄县的时候非常的不错，然后后来他要去硬要撑这个所谓的高雄市的一样的概念，因为党没有提名你，那你硬要去这个选的时候，就造成整个党员的选举来讲话， 其实郑宝清知道， 对他也自己也知道，自己也清楚，然后但是他就是要争一口气，但是争一口气有什么用？因为你旁边的人全部都已经换成别的颜色了嘛。你旁边换成别的颜色，不然换白色，会换什么其他颜色？你换这种颜色来讲，对你自己未来的整个未来前途是不利的。 不过我觉得博文有一句话讲到很多名，就是很多人的心坎里了。从政谁没委屈？ 对了，没错啊。 你要不要顾大局？ 对，但是就是说我是以比较以科学， 啊、就很委屈。 我以比较以科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以往来讲，我也帮助几个曾经选举过，然后其实我们在看那个。这个东西的时候，民进党的党员的那个忠诚度跟那个所谓的有效性哦，那来讲的话，那个是非常非常的集中的，非常集中，他不会因为外界的什么干扰之类的，因为党就提名他而已嘛，那我就全部支持他，不然的话我们没有都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危机感。 好， 所以我反倒会认为说郑运鹏的票数在郑宝清出来之后，反而会比原本的郑运鹏票数还要更高， 更凝聚， 更凝聚，更高。 然后之后我们更多的讨论，马上回来。 他们为了我这样，我当然感到非常的感激哈。不管他们是用国民党还是用无党籍参选，我想他们都是我们的蓝军最好的战将。 中东锦的从政寒冬受到党员同志的暖意，就在中秋节前夕，国民党让他更心寒。秀出党龄23岁的数位党政，中东锦感慨国民党一刀挥向他。因为中秋节前夕，中东锦发文，该是团圆的季节，却离开住了20几年的老家，更反酸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曾教我如何做个好县长，如今看来格外讽刺。 国民党竟加以处分，明显已经和地方的民意背道而驰。我们已经委托律师，将近期内前往苗栗地方法院提出确认中东锦之中国国民党员的资格存在之诉讼。 中东锦自行登记参选苗栗县长，原先蓝绿对决的情势最终形成四强竞逐，国民党从县党部提报撤销党籍到党中央，却变成开除党籍。中东锦为了捍卫权益，不仅要诉诸法庭确认党员资格之外，更剑指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 只因为黄建廷先生恶意的抹黑，把莫须有的罪名加诸到议长的身上，导致国民党县长的提名过程乱象重生，如今议长又被无理的对待，唯有诉请司法还他一个公道。 家有家规，这个校有校规嘛，哈，国民党也有国民党的党章。那么我本身呢，既然经过国民党提名，我当然就是承担这个责任。 中东锦宣布参选，势必得对上昔日同党同志谢福宏，还得遭遇对手徐定真与宋国鼎的夹杀。就在这一刻，国民党启动党纪开闸，让中东锦打选战之际，同时得为这个处分捍卫权益。 好，我们想请问一下小平，就说国民党到底在想什么？哈，最有胜算的不提。好，怎么一回事？真的很清廉吗？我们来看哦，苗栗县党部哈。本来事实上中东锦这个案子呈报上来，考纪处分是建议撤销党籍，结果郭明栋大刀一砸，没再开除。开除的意思就是说6年之内不得请求恢复哈。为什么要下这个狠招？然后呢，好像还有一个条款，是不是中东锦条款？为非国民党提名征召核准的候选人公开站台，动员扫街的话呢，这个要撤销，这个要做什么事，并可以经县市党部专案同意，好，不在此限，不然的话是不可以，党员是不可以帮中东锦等等这些被开除的人站台的。 第一个问题我要回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从撤销到开除哈，我相信猪有些情绪了，猪了。这个事情啊，然后里面也很复杂，然后呢， 有朱立伦有一些情绪是吧？他最近情绪蛮多的、啊。 对中东锦的参选有些情绪，那中东锦对朱也有情绪，因为那个时候选这个主席的时候，苗栗啊，操盘手是中东锦，党主席的时候， 党员投票。嗯，那中东锦想说，我帮你，那你我民调最高，支持我是理所当然。看起来不是这样，我认为中东锦还是很强的胜率哦。嗯，可是他会当选，我是主席，我也不投他。为什么？我也不提他，因为西瓜刀从肚皮拉开。然后又跟人家 他没有强奸杀人，你们都知道 没有强奸杀人，可能他说的是通奸呐、啊，可能没有强奸呐、啊、哈、哦，就是因为苗栗的胜负是一件事啊，很重要，可是这个辐射到全国22县市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中东锦，我也喜欢他这个人，他后来也改好了，可是他就有那些记录，选举很残酷，你知道选举，民进党会把他弄死为止嘛哈、哦，好。那可能啊， 你说朱立伦这么做考虑的是全国的选情 大局啊， 议题发酵 大局、啊， 而不是苗栗的输或赢。 那里面有暗中暗，难道刘正宏又抄后路，让他议长也没得回头选？议长回头选，他未必一定会选县长。我说中东锦，嗯，大家也有很强的政治斗争在里面，你知道吗？ 刘正宏又把他选议长的路堵死了。 对呀、啊，那你就要怎样？就要跳河吗？不，你叫中东锦干嘛嘛？很难嘛，议长回不去了，我只能铤而走险去选县长嘛。 那为什么不开个门给他呢？ 何况他有可能选上哦。是不是？嗯，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复杂了。当然，我还就简单讲，为什么要变成从那个撤销变成开除？因为就是我简单讲哦，你选其实选什么叫开除，跟撤销不一样。那六年是你选上，我也不让你回来，你知道？就你选上也不是国民党了。万一中东锦选上的话， 你是说 这是个概念？对，就是说、哦、有些人说啊，就是我当选以后哈、哦，民进党会说什么这个落选被关，当选过关？那国民党会说？那很多是当选以后又扒人花轿抬回来，就是常常这种例子。所以呢，他的下重手就是要坚壁清野，我一定不让你当选，我一定让谢福鸿当选，这是党的方向，这很清楚。好，那些议员呢？议员哦，三分之二跟他走，你知道吧？跟中东锦走。 对啊，你看一下这个林传媒独家展现实力，动员九位议员脱党参选，已经超过蓝营现有席次的一半了。现在只剩下五个继续挂国民党争取连任，所以苗栗县现在确定无党籍是最大党。 他们无党选跟国民党提名没差，好不好？他们靠自己，国民党靠他们，好不好？这些议员 对 乡镇市长都是这样，大家很清楚。 所以九个脱党参选呢、欸？ 他们脱党，苗栗是这样，国民党提名会当选，无党蓝军会当选，然后无党。民进党不好当选，无党绿军也不好当选，苗栗的生态大概是这样。这、苗栗选上议员都很，民进党是很不容易的事啊。那个地方第七成就这样在选啊，所以这样走下来啊，这个局啊，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支持谢福鸿，然后打赢这个选战，不然怎么办？ 打不赢啊， 打不赢、 啊。 你觉得会完全没有那种郑宝清在民进党造成的那种效益的？郑宝清一出来要选，民进党呢就大集结。现在是， 我讲到郑宝清，我就稍微聊一下桃园 了、啊。看不出这个眉目。 稍微我讲郑宝清，稍微聊一下桃园，我就要骂一下柯文哲了。柯文哲跟郑宝清眉来眼去，那差一点赖香伶不能登记，后来还是实在太难看了，还是去登记了，对不对？那赖香伶好像寡妇死了之后被车撞，没指望了，是吧？然后这个郑宝清跟柯文哲， 外省人骂人厉不厉害？你说？ 那柯文哲跟郑宝清根本是政治垃圾，你知道吗？不，我觉得这样不好啦，我觉得这样难看的，这样搞的。那郑宝清参选会怎样？是对我们不好哦， 很不好， 不好哦。我跟郑宝清拿的是蓝的票，你信不信？郑宝清会跟物质家这样搞啊？他们恨民进党就搞东搞西搞，郑宝清咬这个民进党咬的还蛮大力的，咬得入木三分，有些票我怕会转啊，这是我担心的地方。 所以你的判断，郑宝清也拿不到民进党的票， 拿不到。 该不会苗栗这一局，民进党真的还是有机会耶？你看中东锦他这个弄了九个出去跟他脱党参选，然后呢，但是他现在也打算继续打着郑蓝军的名号，所以他要用诉讼来保留他国民党党员的资格。 我讲实话一点啦，民进党要有机会还要很努力啦。但是无党籍有机会看起来会是对的。 你说中东锦？ 中东锦 他现在还靠法院护住他国民党， 很有机会抛回那几个，因为他们只是登记的时候没有写他的党籍叫做国民党嘛。但是他们在地方上的实力和地方上的一个系统还是靠这个，所以无党籍还是很有机会。 他会讲你有谢福鸿有党籍，我有党魂，他一定这样玩的。 他们其实就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他们呢其实就是挑战，就是给自己一个可以说法，党中央不公嘛，然后这个黄建廷不公嘛，所以就有这个说法，他们就可以去朱立伦，他们就完全去挑战朱立伦。 但是你要回到朱立伦，超堵然的。 那你要回到朱立伦，他在想一件什么事情呢？朱立伦为什么要做到这么硬？因为朱立伦要确保一件事情， 党主席提名权的权威不容挑战。嗯嗯，那不是不容挑战，当然不是为了今年呐、啊，是为了明年一月、二月开始之后要启动党主席提名总统的权利。那提名总统的权利，他绝对不能再轮到像当时的那个吴敦义一样，天天改来改去。所以朱立伦在乎的只是党主席提名权的权威不容挑战，那不容挑战，所以他一定要坚持，因为他是党主席。就算如果 他觉得苗栗他输得起， 苗 他宁愿鱼死网破。 不，因为苗栗如果民进党没有拿到，他最后这些人其他的议员呢，反正大家心里就有数嘛。就国民党本来就是和稀泥，很会和的嘛。嗯，所以就会和过去。 他对苗栗的策略就是，我先把那些可能会被批评的人切割掉。切割掉以后，等他当选一定会回来的。 对，他 一定会回来的。那个傅昆萁， 你说再开一个同舟计划， 同舟计划一定会让中东锦回来的。 就是一定有办法。 他就是在搞这些， 已经被开除了，还能同舟计划、 欸？他就是搞这些的。 国民党如果党纪是这么的有尊严的话，他们会搞成今天这个局面。 对，而且他现在、 当选就同舟回来。 对，他就现在打党纪的这个诉讼官司。 所以他只要撑住这一局。 对，他现在 他只要撑住这一局， 他切割，不要他，不要让大家骂民进，骂国民党提名。 党主席的提名权拿到了。 哎、欸，等一下，我看懂了。中东锦只有骂黄建廷，都还没骂朱立伦， 对， 大家脸面还留一， 所以他们是 留一手，好不好？留一手， 就是清军，他们都已经布好了。 他们都留一手，大家都清楚那种阴谋诡计。 当然，黄建廷也是代主席受过 的。难怪就把黄建廷骂的这样，没有吭声。 就是到时候他们只要讲一句话，就是投票那一天开票出来，如果不如预期，清军撤。这是国民党会玩的游戏，就是国民党会玩的叫清君侧嘛、嗯，就是黄建廷请辞就算了嘛，然后黄建廷本来也没什么功能嘛。 黄建廷怎么那么苦啊？ 而且如果你丢掉苗栗，等于输一席啊。 可是 所以他到时候一定有一个通融的计划。 可是这边回来就刚刚讲到桃园嘛，对不对？桃园的状况跟那个苗栗的状况也很像，这是国民党的特色。为什么九个议员会跳着跟着走呢？嗯，是因为你有实力嘛。 对， 那你有实力，所以国民党一向是这样子嘛。国民党是西瓜，其实国民党的最主要核心精神就是西瓜派嘛。你有实力，我就跟着你。那现在张善政呢，确实是那为什么那个虽然说表面上好像做出来了这样子，不过看起来就是弱弱的，对不对？嗯、就是你没实力。而张善政其实他整个东西哦，你刚刚一直提到说年轻选票、中间选票，说实话啦。张善政也没有流失太多，因为本来就没有。嗯，那本来他就没有拿到中间选票。 从一到零距离是这么的近。 所以其实没有。可是这里面张善政出了一个状况啊，因为你说那个研究报告论文里面还有那些状况，其实张善政里面其实大家都心里，很多人心里就都很清楚嘛，他就是挂名嘛。嗯，他就是挂名，所以挂名里面的很多细节不见得他知道这么清楚，所以他要是最后是填鸭式的上去报告。可是张善政这个人给桃园里面他产生了一个最大的影响，也不是说什么你跟您之间一样或怎么样的那个状况。为什么他的那些蓝军的浅蓝和中间选票开始对他观望，就是名不副实，言过其实。 你说张善政， 张善政言过其实， 碰红追给 你的这个行政院长，你到底做到什么事情哦？其实你也没做什么事，因为你那时候是临危受命看守内阁嘛，只是因为刚好碰到的是地震土木系的专长，所以你那时候表现的还有样，剩下三个月你没做任何事。然后你从2011年二人进去之后，科技有多厉害，电脑有多厉害、嗯、其实大家想一想，包含你这个里面的状况，其实他现在给人家最大就是挂名而已，言不副实其实是空的，因为这个空的状况，所以他的选票就在流失。 所以其实民进党的支持者看的说，张善政原来你人家高雄拿到50万的那个补助金的话，应该被他一样哈。啊，咱顶礼拜嘛讲过嘛，那个拍鸟拍虫的专家拿国家的补助2年100多万，就整个人要投在金门 工 作了嘛。所以人家就说你几奈可以来加轻松愉快，这是民进党支持者觉得。 那国民党是说， 但是以你的立场来看， 我是看到国民党他们的讨论是说什么 名不副实，挂 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处理不来。嗯，你过去讲的那么多，你自己讲的你很厉害的事情，现在看起来都不像你所讲的那样子，所以名不副实，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嗯、我们读《三国演义》都知道嘛，这样一个字眼就是刘备讲马谡的嘛。所以张善政就流失了，不过里面有 浅蓝的知识分子会觉得说，你原来是个空壳子。 对，所以他们不想投。可是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刚刚讲的好像 郑运鹏，然后桃园又遭遇郑宝清事件，民进党都会拼命出来投。 郑宝清会是声量很爽、嗯，就是那些国民党的蓝军，他天天在那边弄，有人帮他们出一口气去骂了一下民进党。可是我是讲实话， 最后桃园的基本盘还是回去，所以民进党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现在张善政是被积极减分，郑运鹏在努力接着郑文灿，可是桃园的今年的选举不止桃园，全台湾都会是这样子。目前为止，投票率可能是极低。 可是我觉得这样听完，我觉得 中间选民 拿下来了， 中间选民和中产阶级还有年轻人，其实目前为止没有想要投票，甚至连谈都没谈。所以如果没谈的时候，你要记得四大公投的时候，当你回到基本盘的时候，国民党在桃园还是会比较大一点。所以现在郑运鹏如何除了承接郑文灿之外有所扩张，那是郑运鹏接下来要去处理的事情。 趋势很清楚啦，张善政是往下，郑运鹏是往上。 郑运鹏是往上，但是郑运鹏是要扩张。 对，他说不清楚，他很奇怪，他自相矛盾。他说这是多么研究伟大的这个成果， 但 他讲不清楚。然后他又说他跟鸿基之间有密约，有密约是不能随便公开。可是他又告诉大家说， 我可以开记者会， 他可以开记者会讲。你说这个人当过行政院长，好可怕啊！为什么讲话可以这样子？ 你们都有点小看国民党了。张善政第一个民调还是领先的，而且善个是来者不善。 那民调没有， 所以我认为张善政还是比较强 了。那民调他没有 ，ET Today 赢九趴，ET Today 赢九趴，那个是扎扎实实的。ET Today 赢九趴，是不是？ 哪时候啊？ 他现在大概哈、哦，赢在误差范围三到十中间 了、啊。我们是不是在多元平行宇宙里面？ 不，我这边要补一下哦。其实真正的伤害是什么？你刚刚讲的那个桃园四十万外来的北桃园的，对对对，目前我所认识的，不是想投票。所以我说郑运鹏要努力的是怎么样给他们愿意出来 激出来那个投票。 因为这个桃园是新六都里面人口成长最多的。 对， 他八年来成长了21万人，哎，21万呢、欸。很可观的、欸、他现在总人口247万。但这些人我不需要讲啊、哦、他们可能真的对这几个候选人不是很了解。他们投票意愿可能也不高，因为他们刚搬来，他没有那个连结性。这个也是这个这个郑运鹏他去努力的地方，或者郑文灿、他虽然他很扎实跟这个根基，可是他跟这一块新进人口可能没有什么关联，他们也不参加什么邻里活动，也不参加什么社团。所以我认为这一块是两党候选人都要去开发的，特别是郑运鹏，你要打开这个新移民的对你的认识跟对你的支持度。 这一块是打破基本盘最核心的一块。但是目前为止，我只能说在桃园里面这一块都还没有人让他们觉得心里面或态度上愿意关注。 那个风跟气氛还没吹起来，那选前一个月才能够才能够看得出来。 我补充一下，其实桃园这一局很关键的还是在郑文灿、因为郑文灿他这个八年来确实他的那个施政是不分男女打给龙都游乐诶，所以你看他即使他现在快要卸任哦，他的声望还是高达70%几啊齁、坦白讲这是很高的一个声望。那如果他这个声望他假设了齁，今天他面对他的这个接班人，假设是一个他不喜欢的或者是他不认同的齁、那他或许顶多是党提名，那他就敷衍了事齁、但是不是啊，你可以看到郑文灿对郑运鹏都好像是自己的这个亲手拉拔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新秀那种感觉齁。其实郑运鹏他自己本身在桃园就算是资深立委，他也有很多他的基础他的人脉，但是这个郑文灿是把他当作像政治新秀这样子，把他四处这样子介绍，然后去推广让大家认识他。所以我觉得郑文灿他的这个角色其实扮演很重要。他今天这种积极的这个角色，我坦白讲如果能够转移，不要说全部转移啦，至少能够转移到六到七成，我认为其实郑运鹏这一局基本上是会往一个正向的一个发展。那再加上你看那个长期的趋势，一个是往上，一个是张善政是不断的往下，那只要是遇到这个黄金交叉，还有大概七八十天左右的时间，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胜负齁，其实在最后这个很关键的时刻，那个趋势可以看出来。所以我目前认为就是说郑运鹏好，他虽然在这过程中遭遇到这个一些风波齁、因为论文的风波，但是我认为目前是呈现一个稳定的状况，而且是一个正向积极的一个方向发展。 好，刚刚讲到张善政是涉及的是抄袭案嘛齁，那么当然蓝军自己在取暖的时候就会说这是一个这个分析研究齁，根本跟正式的论文是不同的，不可同日而语齁。但是林根仁呢，林根仁这个涉及抄袭事件 他其实对林智堅打金 A 哦，哈，我干嘛哈？伊的公一流的新竹市民很委屈哦，他说自己论文写不好，实实在在经得起考验哦，不担心对手抓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林根人，他为什么自己的这个扛棒哈，从一开始有写自己的硕士学位，到后来学位不写了，为什么他要这样？如果他对自己真的觉得清清白白、实实在在经得起考验的话，我想要请问一下小平啊，林根人他如果真的很有信心，为什么他的扛棒从有硕士学位到有点隐晦，到最后是没有硕士学位？ 林根人的问题啊，是比这个张善政还麻烦一些，因为林根人有可能像林智仁那样被判无效，就拿掉硕士，那你要拿掉硕士什么结果？我跟你讲，就变成了、啊。高虹安坐拥渔翁之力啊，林根人如果撑不住了，蓝的票会不会让这个沈惠荣当选？不会，他会，我担心他会灌给这个高虹安，因为高虹安的票是什么票？高虹安的票就是他可以，既然是互通的，而且这个地区是白的票特别多，因为工程师很多嘛，高学历很多，所以大家吃高虹安留美那一套，这是有用的。那我们前面微幅领先，现在微幅落后，看起来有些民调大概，然后变成我们基层里长等于四行仓库死守林根人的票，你知道？就我说那个那些大概是个概念。可是这边这个论文，如果我只是推演啊，如果被撤销了硕士，会不会四行仓库会不会松动？那四行仓库会不会去跳槽，不让日本人得逞，去救另外一个市场仓库？我用这样的概念来形容一下，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有， 我认为是很大的可能，这是要提高警觉啊，国民党真的。 所以新竹是真的很有可能被柯文哲拿下来，对不 对？我最怕就怕弃林保红，保高虹安。 好， 这可能性我认为降下去是很大的，这我也很担忧了，我还对。 广告中我们有更多的讨论哈，这个还要来看一下柯文哲。柯文哲他在这个议会里面的这个被质询表现，有人说是他担任议员二十几年来警戒非常之粗鲁没有礼貌。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说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他的命格应该跟欧阳龙蛮像的，都是女人在帮他。他当台大医院的时候是蔡碧如跟陈佩琪在帮他， 对， 然后后来跑选举的时候是他的妈妈跟 陈佩琪 在帮他，然后这一会儿他的民众党要能够续命，帮他的关键很可能是高虹安跟黄珊珊，有机会拿下首长的宝座。我的妈呀，天哪天哪，来看看高虹安啊，逐势支持度领先蓝绿，而且在这个年龄层人气是最旺的哈。这个高虹安是 33.97 的支持度，领先林根人 28.32，还有民进党的沈惠宏28。那么高虹安在年轻男性族群当中人气最旺，20到39岁这两个年龄层表态力挺高虹安的比例都超过半。国民党呢是有危机意识了哈，所以呢开始说你不要那么开口闭口都是郭台铭，说他活在云端。他意思就是什么空气不要有高虹安不要给哪。基层组织实实在在还是要投给林根人。创下你的观察就是说，诶，其实高虹安不是那么稳的，因为支持他的那些宅男是在网络上投票的， 基本上 他不一定是在地组织票。 基本上我们一直讲说新竹是科技城哦，不过因为我们长期在新竹里面长大的嘛，有个差距是什么？新竹市是一个300年以上的老都会，然后新竹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科学的大城嘛，但是很多人去到那边是这竹北、竹东、香山、宝山。新竹市还是老社区，所以最后会关键的像林根人他那种潜水艇底下长期的议员里面的一些人脉关系，所以林根人的民调 不可小看林根人， 林根人的某一些潜在的力量不是这民调里面所出来的，当然高虹安啊、沈惠宏这些， 这个民调是透过网络直接传送的啦，不是透过电话或手机这样。 所以林根人的实力他会像有些我们台湾的有些地方一样，是完全不是你靠民调可以看出来的。 号称新竹潜水艇，听过没有？ 就是这个状况。那高虹安的状况会什么？高虹安确实讨喜，在那个地方确实讨好。可是里面如果我们长期看投票的话，他的危险就在于20到39岁过半支持他。因为我们长期看选举也都知道，20到39岁投票率一定是最低的一群。所以他的三十几如果是这一群，所以高虹安怎么样很快的利用这个机会扎到地气去，那会变成是高虹安的状况。那当然沈惠宏也是有这个状况，但沈惠宏的知名度讨喜度没有像高虹安这么好，所以其实他们两个人 最后再去面对的。我还是提醒一下，在新竹市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地方，所以那个潜水艇哦，那个潜水艇有些力量哦。我相信钟小平呢，这种长期选举人不讲白就知道他是在厉害在哪里了。 哎，可是林智坚八年执政， 对， 还有柯总召长期经营， 对， 这些也是潜水艇哎。 可是议会他们也可以控制的、啊， 不，因为林智坚现在等于因为那个论文的事情，他等于现在暂时归隐了，没有出手啊、但是如果我觉得过一阵子，因为他现在已经向教育部申诉了啊、再来就是说，我认为的，因为现在发觉像这个林根仁抄的情况啊，其实比林智坚还更可怕啊、更多、更严重，所以这个论文的问题会慢慢的往下走，所以我觉得在选前一个月是很关键，就因为这个民调看起来沈慧虹并没有好像那个。好像是那个降得很快啊，像土石流一样的往下降、没有嘛，他还是28嘛，还撑住嘛。我觉得民进党在新竹市这一块是有点暂时暂停了、 对， 暂停的状态，那大家好像就还在观望，所以我觉得最后我有的资源下去，或者说造势活动下去，沈慧虹还是有一搏的可能性的。 好，现在来看台北市哈，柯文哲说呢，这个他真的要告人了哈。他说这个四叉猫呢，把这个台北登捷要钱要不到的这几个录音档出来哈。他说呢，他这是遏止的选举抹黑，要告人了。目前为止哈，四叉猫还没有在脸书po说他被告的一个讯息啦哈。所以呢，会不会告，是不是真的告，还是讲讲而已，还不知道，要观察。但四叉猫贴了拜会市长录音档哈，柯文哲说他不知道说他的机要跟厂商乔事情嘛。整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厂商在他要选连任的时候呢，就要跳出来爆料说柯市长在他这个他帮忙办台北灯会的时候呢，一跳五千万呐，一被他吉特登来啦。那么柯市长呢，就一开始就找他的机要去出力哈。那么到现在前柯市长眼看着要卸任了哈，经过官司诉讼等等，厂商要回了200万左右哈。但是呢，他意思就是还差了好几千万，已经慢被 get 熊特，所以他现在找最有网络声量的四叉猫帮他讨哈。更新的一个录音档出来了，那不是讲嘛，柯文哲命 get 的是拢走进来个倒卡去嘛哈。蔡碧如这次亲自出马来听厂商抱怨哦，我们来听听这段录音档。 就是大家这些东西，一个一个讲，慢慢来，一个一个讲，对。镜头给我们来， 对， 阿雄在外听，我就已经讲到你口头讲话，或是录音，我已经给了他，我要求他们用钱来赖给我，比如像做这件事情，对不对？那钱不给我，律师有看过吗？ 这些是他要不是外面钱分到的，对。然后我们有送我们争做的那些项目跟金额进去，要类似要做企业变更， 要 加约，很快就没下文。 像这个，像我们去台州跟区啊，还有一些什么。皮卡丘有表演嘛、啊？我就跟他说，我们跳一场是一场钱，不能说跳三场叫我们凹日本艺人，我跳一场钱是不可能。然后他们陈玉琴就讲说，啊，你去凹啦，不要，他们都住在台湾，他们就不一场钱就好。跟人家日本是来这边当天跳一场嘛，就分钱快结束，再飞过来再想在那边跳一场，再跳两场，你怎么可以收一场钱？然后说没有啦，你就凹三凹三就可以了。就跟他们讲，在会议里面讲，我说不可能，你跳一场就是给人家一场钱嘛，你怎么凹我们，然后叫我们凹场，然后那弄到。今天我如果赚钱，我可以这样做，因为我赔到处嘛，我还这样做太没有道理。这是这个嘛，然后 对， 好来，然后这个是那个我们跟别人发生的时候要围这个护栏，因为这是为了他们台阶游行嘛，围护栏，然后围护栏就需要增加的那个公路证什么，这是另外一个东西，增加路证，围护栏需要护栏租借的费用，然后官员叫我去租啊，就去家里这个人。他叫我们要去租，他叫我们租应该要给我们钱，对不对？然后事后都不认，我付这八百万，扣拢百万，这发票已经给张子阳秘书长，这件事情他也知道，我有当面跟他讲，他说他也觉得这个不合理，他问我能不能打折，我说我现金付出去，发票跟报价单都是100多万，你总不能让我赔钱吧？就都是这种叫我们做事情，然后后面不认。然后用录音讲的太多，到时候没有受不了，就直接文字写下。然后到现在这些他们也都不认啊，这主裁不认啊。然后像这个刘美娟，他也是说要提出续约变更啊，就提了，我有提哦，你不好意思。然后熊哥打给他，然后来公公陈曼娟那边说，我去找钱，我找钱，钱都会给你。你根本不花，你不要乱放。那、啊、这东西已经要准备走了，甚至我今天带的资料，因为通通的来，我带的其实资料很少，我没有带齐的，但是大概是这种情形啊，运动画面啦，大概这样。 好， 对。 柯文哲市长说不知道这件事情了哈，四叉猫呢，他贴了这个几个 po 文，他说柯文哲跟登杰厂商见面的时候，现场只有四个人，一个是厂商，好，就是也是录音的这个哈，一个是柯文哲，一个是赖燕玲，就是那个专员，那个专员之前的录音档一直说会想办法去募款嘛哈，那么最后一个不是律师，但是我不能说是谁，那显然这个四叉猫还留一手。不是律师，我不能说是谁。这位登杰厂商录了好多对话，超精彩，将来会慢慢放出来。今晚留言区先放这个连任第一天柯文哲乔时间见厂商的录音档。好，这个就是我们上回听过的一个录音档。这回今天这个录音档呢，当时时任市政府主任委员的这个李静颖安排之下，蔡碧如跟2018年登杰厂商在一个共享空间密会啊，就刚刚您听到那段对话，他说要问的是柯师傅，自然自认为理直气壮没有欠钱，为什么一再密会厂商？既然没有欠钱，为什么会后开始帮厂商募款找钱？难道柯师傅是听完厂商陈述之后自知理亏，还是摆明了图利厂商呢？他说要改变柯师傅畸形的标案文化，刻不容缓。北市府的说法就是说这完全都是恶劣的选举操作，厂商拿得出单据的大概200多万已经赔了，其他那个说的好几千万空口说无凭，市政府没办法赔，但是这个厂商就是追着不放，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其实我觉得在公家机关发生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离谱了。坦白讲，如果这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公家标案，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变成我要私底下去跟你瞧，那这个公家单位包括他的财务、他的核销、他的会计、他的审计，到底都在干嘛？所以这显然这个台北市政府是内部是出了很大的问题啊。如果这是一个灯会的一个公开招标的案子，那契约应该立得清清楚楚嘛。这个不但议员可以检视，相关的审计单位也可以检视，怎么会变成说哦，我厂商为了跟你讨尾款，还要跟你偷偷录音，还要这个释出去，这个告状释出去，这个向媒体陈情？所以这显然这中间出了问题。那出了问题，是因为有人在里面上下其手，把原本应该付给厂商的这些钱，然后这个不晓得怎么样去核销掉，或者让该拿钱的人没拿到钱，反而是不该拿钱的人拿到钱。这个坦白讲，这个如果严格追究起来，这个其实是应该要好好侦办的一个司法案件呢。哈，那没想到这个事情在台北市政府里面，现在变成好像要私了的一个状况。嗯，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其实内情颇不单纯了。哈，那这个我也必须持平讲。你光是听厂商的这个片面之词，我也不见得觉得就能够还原全貌。那事实到底该如此？我觉得齁，面对这个外界的质疑，柯市长不应该再用那种好像哎呀这个管他的或是怎么样这样的态度。因为我空警姐这个就算到最后要付这个钱，也不可能说是陈佩琪你不要再秀那个存款的，你知道吗？好像我这个存款秀出来意思当中好啦，如果这样的话那我来赔。这个事情不是说你赔不赔的问题。嗯，这个事情我们要追究清楚，金钱的流向到底如何，当时编列预算的计划案到底是如何，否则的话这种变成一笔烂账啊。我再次强调，这个不是私人的款项，也不是私人办的活动，这是公家机关办的活动，这是公家机关的公堂。 没有，其实申请过公家机关活动都知道，公家机关买行哎傲哎傲给干嘛傲啦。嗯，但是大部分给干嘛傲就是你情我愿啊。我们从上次的录音档听到现在，其实显然有缺钱，所以见到了蔡碧如了。 对， 第二个显然就是那个巧的过程里面，他们就是想用私了的，用募款的方法来还厂商。然后现在呢，柯文哲眼看着要卸任了嘛，钱还就他显然觉得钱是还差很多嘛，才会一直透过网络声量的方式来追讨钱啊。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如果你在公家，像我们在公家单位待过，如果我跟厂商做什么东西，我任何事情都要写合约的。我叫厂商做什么事情，厂商开什么价，我就一定要合约签好，然后那什么就是大家照合约照聘照给嘛。然后这个你这个活动我付多少代价，在什么样的经费上面，你都要报给我的。竟然有这种私下交易然后去瞧钱的事情，我真的觉得匪夷所思。这个台北市政府是在怎么运作法，然后这个厂商已经好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然后才去找蔡碧如嘛。那我就请问一下柯文哲，你到底你的市政府这些标案 是怎么运作的，很有问题耶。那你是不是骗厂商说，哎，你是在骗厂商，哎，我以后会给你钱，然后你怎么样，你要帮我做什么事，结果到现在都没有给厂商，所以厂商才要给你才要给你要钱嘛。然后最可怕的是说，我明明是不是照厂商的规定，我编好预算了，可是我没有给厂商，那这笔钱我给了谁？我放到哪里去？现在是最差的这个的处境，可能就是这样子了。嗯，有三种情况，没最正常的情况是，有什么标案，有什么活动，我就照付钱。第二个就是说，哎，我凹厂商凹要凹之后，厂商找不到钱，我来跟你要钱。最可怕的就是我预算都有照编，可是我给厂商故意只给一部分的钱，然后另外一部分的钱我暗扛了，是会不会这样？那暗扛的钱你跑去哪里？我如果是厂商，我一定告他的啊，对不对？你这样子做很奇怪， 没影啊。 对，就是很奇怪嘛。那你这个整个预算，我觉得台北市议员在这里，那都不用监督的、哦，这个合约这么签，可以这样签吗？ 说风就是雨，看到这个基隆呢，城市博览会办的还不错。哎，我们柯文哲自己好像也有一些政绩要让大家博览博览呐、啊。台北博览会就跟着登场了，钱怎么来？居然就拿第二预备金，现在花了这个多少钱？花了八九千万，成效如何？我们来看 VCR。 将来我们那个捷运站每一个站、啊、都有重新设计，要求美学的嘛。 中秋连假第一天，台北市长柯文哲充当导览员，一一解说各区展览内容。 后面十二个行政区，找了十二家大学。 总结八年成绩的毕业展，但这参观人数似乎不如预期。 台北城市博览会在中秋连假期间人潮明显比平日还要来得更多一些，但是其实在8月27号到9月6号期间，入场人次只有6.1万。 展期进入倒数计时，参观人数距离30万目标似乎还差很远。议员踢爆北市府为了冲政绩，竟然不择手段施压民团强迫参观。 最近频频打电话，要求他们要交出里监事的名单，包括姓名、电话、地址，还要求理事长要亲自带队带领里监事跟会员去参观城市博览会。 议员质疑北市下达动员令，不只要求各局处所辖的协会、工会、商会交出名单各资，组团前往参观冲人气，不能到场还要上网帮忙冲点阅，平时申请补助的民间团体根本不敢不从。只是台北城博会拿8000多万的二倍金救命钱，目标30万人，完成度恐怕不到1/3。对比先前6月登场的基隆城博会，预算将近4000万，10天创下101万人参观。 我们找到那个一天一百万是什么？一天10万人不得了了，我照例要处处去加这个。 柯文哲毕业展爆争议不止一桩，议员提报8000多万公帑，恐怕还只是表面。是否藏预算，包括在环保局、客委会、捷运局多达19个局处，都有拿出业务费配合全国会作业，总相关支出达到1300多万。 不止动用了二倍金，甚至不顾预算的审查，把原本应该在各局处做业务的业务费挪用到这个城博会来举办。 实际总预算砸下超过9000万，但开展以来陆续被揪出满满缺失，一场城博会恐怕没为柯文哲加分，浪费公帑记录反倒再添一笔。 好，简书陪他咨询的时候说了哈，2021研考会动资第二预备金哈2960万先做先期规划，然后今年呢动资二倍金4900万。陈博会拿的不只是这钱哈，从环保局、客委会、捷运局、资讯局，总共有19个局处，原有的业务配合相关单位金额1万到300多万不等，总共光是各个局处再挤出来的钱有1305万，质疑市政府藏预算。结果呢，花了9000多万嘛哈，这个他整个加一加9000多万，目前为止6万人参观，而且这6万人里面还有蛮多是怎么样？是市府施压民团强迫参观，这些民团因为都要申请补助被迫参加，市府官员近2个月一直打电话要求团体提供里监事名单和各资，要求他们带会员参观台北博览会，因为要申请补助只好被迫参加。秦慧珠说，你为了要冲台北市博览会的参观人数不择手段，那人敲不到提供啊，不然你去上网点一下城市博览会的网页，拜托你点起来，是在搞什么呢？钟议员， 两个原因我讲一下啦。第一个哈，就是他急功近利啊，他是因为他跟黄珊珊犯傻， 我是黄珊珊，我绝对不辞副市长，辞了就跛脚了。那他们很笨的，这个师徒。 你要选举你不辞？ 不，我当然会被骂，我知道。可是有职务在哦，他才能选了、啊，这差很多了。我完全从选举的利益来看哈、哦。嗯。那好，然后呢，他们两个犯傻到什么程度呢？就说你辞，反正就辞嘛。他也怕被骂。本来是六月要辞，一直拖。曾经有一个决议，你知道，就是都不辞，最后十天请假。后来这个被否决了，黄珊珊认为不好啊、哦。本来柯文哲有这样的建议哦，我现在把内幕的讲一下。好，那他现在已经辞了，就不谈了。那他辞了以后的方案是什么替代方案？我把这个城市博览会办得超，哇，就红啊！那八年的回顾，那冲黄珊珊的民调，他们当初是这样想的，真的。 怎么临时要这样动用第二预备金，就是为了要把自己弄得很炫？ 对，我现在讲他为什么这样做。我现在再回到讲钱，嗯，好，钱分两部分，他花了9000万。那我们三零五升呢、哦，讲说。这个是用可以用正常预算编，因为城市博览会不是临时办的嘛。我简单讲，第二预备金是遇到紧急而临时而必要有灾难。我讲完了，第二预备金用途，这个显然是几年前就该规划，对不对？那第二预备金，可他就急救章就这样要搞，那就第二挪来挪去局处，然后一年编了2000，去年2000，今年4000多。 钱老是这样乱搞，他办了一个灯会，厂商一直跟他追那5000万， 是 他现在办了一个世博会，就是明明不是。可以好好规划的，他不规划， 你知道为什么吗？ 凸显他的做事风格。 为什么？因为审计啊，跟主计啊是很严的，不会像你这样乱搞，他是不卖账的，他是中央一条边的。那报查核还是很难的嘛，他钱就先花了，先跟人家做了，事后报账报不了，只能用巧的嘛，不然叫他怎么办？所以整个我觉得还是回到 刚刚那笔5000万， 回到对，回到财，回到 报不了是怎么规划的？ 他口口声讲财政纪律，这是财政纪律很重要的缺口啊！不，你今天厂商花了，厂商属实一个说法，200万跟5000万，我比较相信花了5000万了。没有人敢说我只花200万，我跟你应额，把你偷录音，我想赚中间4800万。我觉得没有这种人不敢，没有人胆子这么大了，没有这种大胆刁民了。 所以你觉得柯文哲的干嘛？ 我觉得钱花了就是5000万。然后讨不到钱了，只给200，我差额我就要跳楼了，差了4800万。然后那可是这边预算又很难消化爆掉，所以变成卡到难题的嘛。我看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的。 嗯，选举的时候你跟市民说他这样钱花在台北市城市博览会，花了这个8000-9000万，然后没有人要去看，还要打电话逼民团强迫参观，这样市民能接受吗？ 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城市博览会没人看，他本来以为是超。 这样会有人看哦？你觉得这种场景会有人看吗？ 到底要不要？你有没有去看过？你有没有去看过？ 我觉得很普通啦，很普通啦。 对了，花了九， 是展览会场嘛，就贴一贴这样。 花了9000万，只有6万个人，平均一个人成本是1500块。 这种事情，我比张善政那5000万还生气。张善政那5000万让我很生气，但是他还要很认真在那边贴钱。这个城市博览会我真的很生气。 对，这就是浪费民脂民膏，没有意义嘛。就是柯文哲他为了这个卸任前。给自己造神嘛，给你造势嘛。 他口口声声说自己多会省钱。 你看那个公车广告真的很多欸，那个不知道花多少钱。那我会觉得说他现在这个把这个，因为这个东西迟早都会露馅的啦。你说这个纸包不住火嘛，你叫各个社团啊去当人头，为了要争取补助不得不来看，这叫打肿脸充胖子。你就不要你办这个，就明明知道，我认为这个台北市这么多展览活动，没有人会那么无聊去看你那个什么政绩，何况你也没什么政绩啦。 柯文哲现在满意度多少？ 全台湾最低啊，全台湾各县市最后一名啊， 40几， 怕他还好意思办博览会？ 大概满意都40几了。 对，他是全台湾就是好感满意跟不满意差距是最接近的， 六都最后一名， 六都最后一名，22县市最后一名。 那黄珊珊也要。共同分担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强打，接下来空战，如果我们找我们议员打，我们就打这个啊。 对啊， 我们光荣城市每年的最后一名， 而且这个他那个城市博览会时间很短哎、欸，好像2个礼拜， 两天， 这两天就结束了。 甚至这几天连假再冲一下人， 台北市民 钱，我们的8000-9000万就这样没，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烧掉了。嗯啊，然后你说放个烟火嘛，起码大家还可以看一下， 起码开心啊。 对啊，起码就开，大家都可以参与嘛。 他今天被质询的时候，哈，这个许淑华再次问他，你用救命钱来办城市博览会，柯文哲说如果做的不好会道歉，我们不要你的道歉啊，有什么意义？你那个巨蛋，你被国申请国赔10亿、10亿是不是？巨蛋，你道歉也没有用啊，那个钱谁要赔？你这个8000-9000万花完了，你说做不好要道歉，8000-9000万有那么好赚吗？这都是民脂民膏哎。然后接下来看哦，他在议会是怎么样羞辱人的？ 他真的用羞辱人是不为过。我们再来看一次，他一点基本的文明素养都没有。我们来看这段 VCR。 市长，你是不是可以签署？我现在就上去跟你签署。 啊，老哥哥跟你讲，我根本不想理你啊。那个是我的，那个是你的谁？是你的谁？ 是我们台湾的民意。 我要关你去 死。民意组织啊，希望市长可以签署。 你没有资格上。 我没有资格上来。 嗯，这是我的 权利。所以市长也不签署，是不是？ 我不讲。 这个不是我发起的。 市政再来，市政再来。 因为市长也不愿意签署。好的，谢谢你哦，谢谢市长。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了，市长不愿意签署绝不投降的承诺书哦。你秘书处用这么多人，你市政府、你市长边仔的人这么多，你满意度这么低，你到底在冲啥？到底要干嘛？啊？柯文哲你在干嘛？ 你是直接叫我柯文哲是吧？ 啊，不然呢？ 人家叫市长。 为什么？ 要礼貌。 要礼貌。 对啊。 要有礼貌，所以市长不叫柯文哲。 正马迪正上。 而且我告诉你，来，我告诉你， 爱比上网。 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我就搞笑，我讲。 他叫人家有礼貌哎、 欸。我柯文哲 好惊讶，他叫人家有礼貌哎、欸。 柯文哲完全是共产党那一套，只跟有实力的人打交道。所以他其实他对林颖梦，他认为说你不会连任的，我根本不甩你，那是一种非常狗眼看人低，你知道吗？就是觉得我看不起你啦，不屑一顾，那是柯文哲。但是他对简淑培讨不讨厌？他讨厌，可他不敢对简淑培这样，他敢叫陈淑培说关你去死，不敢。 那他不是讨厌，他是恨他。 他恨，但是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简淑培有票，简淑培会连任。 他知道蔡壁如写论文要抄简淑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他敢不敢对王世坚？不敢， 不敢。 王世坚的那个态度是绝对是比那个林颖梦还要强烈的、啊，他不敢，所以他就是完全是实力原则。你有实力， 所以他不是 EQ 低， 不是，你有实力， 他自己 EQ 不好。 你有实力，我可以卑躬屈膝， 他四项的很， 可以 头脑很清楚，好不好？ 对，头脑很清楚。你没有实力，我就完全用碾压式的，就碾压式的人格屈辱式的对待你，这就是柯文哲 叫人家小朋友哎、欸， 就是这种人格，那你不懂嘛？你懂什么？就是用这种，不是，就看不起你，就是这种态度。我懒得跟你说话，就是这样子。 我可不可以请创一下分析一下？我是看不懂众人为什么还有支持度、欸？哎，他现在都差不多到哪，大概都有10%左右，10%到15%的支持度、欸。 哎，基本上是这样子、啊。我们知道说台湾是一个双塔社会，我讲得很白。 不是你看他预算这样乱玩， 预算这样乱玩， 他像凹完厂商要去募款，要去桥。 其实他的预算 烂账一堆、欸。哎， 真正核心问题是什么？在去年的2月2号左右吧。他那个在自己的那个脸书里面还写了一个，财政是政治的根本，没有财政纪律，国家必定衰败。他其实刚刚问题就是财政纪律多有问题啊。 是啊。 可是他根本不甩你是吧？柯文哲现在吃的一点是什么？因为他现在是从零开始，所以他可以就是打无本生意。无本生意是什么？就是你们国民党太弱了。那国民党他要台湾是个双塔社会，所以他在变成是讨厌民进党的教主。他其实一切在玩的就是玩，只要讨厌民进党的，他就可以去撑声量，因为他只要声量一样的，他现在的状况就是他撑住这个取而代之国民党，他在打着这个算盘。那民进党天天去找他，他其实乐在心里的。因为他这样子的话，越把国民党朱立伦给边缘化， 他就变成反绿教主啊， 这反绿教主。 电告自己反律教主的、啊、 他就是在抢这个状况。 他的目的是这样， 朱立伦自己也预告了嘛，朱立伦的时间到了嘛，11月26号时间就到了嘛，就要下来了嘛。 会吗？他会下来吗？ 不，朱立伦他是不想下来，可是我看这个局面之下，他自己讲的时间到了，对不对？ 你听我们分析完，发现他时间差不多到了，对不对？ 不，他自己讲他时间到了。可是柯文哲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他在玩这件事情是什么？反律教主。而这个反律教主他就不断的在这边，然后他撑什么？撑到最后呢，台湾社会一样嘛，双塔社会。所以他到最后他只要撑到这个声量，撑到这声量，他手上有那张票，那张票就是总统大选的票。到时候 国民党再来谈嘛， 来谈嘛，估之灾估之灾来买吧。所以其实柯文哲在玩的就是纯粹的政治上的算计。你至于讲说什么政治道德、政治伦理，哎，毛泽东有讲过这些吗？没有嘛。 没有。可是我觉得你柯文哲整个趋势还是往下掉的啦。你过去这个不可一世的柯文哲，现在已经是挂尾巴党了啦。你空有一张门票，可是你根本没有实力啊。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民意虽然是也有一种所谓 谓的反，因为他是操作反绿，所以让他持续有一定的这个。 赖清德可以送他一个匾额，会有良多，只要他选国民党选不上的总统。 但是问题是，你可以跟他这个八年前相比，他已经是掉非常非常多。 他就是非常务实的知道他掉了，所以他现在就玩这一个招。 对，就是 对、啊、 但是我觉得他玩的招，现在连年轻人都不买账了。我告诉你， 不是他这样羞辱林颖梦。看得下去吗？那人家叫他柯文哲而已，他说你不要叫我柯文哲，你要叫我市长。 不是，他说你叫我柯文哲吗？ 你叫我要有礼貌，他这个叫做转移焦点。可是你要看他现在的支持群哦，不是在年轻人那边多啊，那是黄珊珊比较多。嗯，柯文哲的现在支持群是一些比较像过去亲国民党的比较老一辈的人，柯文哲支持的 有一些韩粉挺他了， 韩粉在挺他、欸，柯文哲在接收韩粉。 你说他去骂这个林颖梦，林颖梦过他本来是时代力量，他等于是绿的。他就是要挖那个绿的票，我教训这些年轻的天然毒啊！你们这些年轻人支持时代力量，你们是天然毒，我就教训你，就是一个老长辈的意思嘛。这个蓝营的人看得很爽啊。嗯，所以我觉得朱一伦现在麻烦是你的根快要被柯文哲给刨掉，那柯文哲就是买空卖空，用这种方式到最后2024年跟国民党谈，反正但是我认为。国民党也不太可能不派人啦、啊。 国民党会跟他谈吗？我真的 对呀、啊，我觉得也不可能。国民党如果真的到后还礼让柯文哲还得了啊？那国民党 关门算了。国民党如果是侯友宜出马，他我要牵着一个这个偷油瓶叫柯文哲吗？嗯，我干嘛？除非是什么朱立伦这些人才会牵一个偷油瓶嘛。 刚刚那个钟小平分析的时候讲到说，如果他是黄珊，他就。不迟， 当然了， 他就黄市长，哎，黄副市长当到选前十天为止。 对啊， 哎，你真敢讲哎！但是黄珊珊不迟，是不是可以继续用市政资源呢？其实是可以的嘛， 是 我们来看比 赛啊，可以、 哦，一起来看看。 打战也好。 力拼台北市长的无党籍候选人黄珊珊中秋连假一大早特地出席华南市场抽奖活动，华南市场自治会长林训东也热情迎接，只不过在黄珊珊抵达之前却有人很不满， 候选人坦白讲这个不适合，这是市政的机会，所以要么你就要都要啊，对不对？但是因为没有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郭昭炎把林胜东拉到一旁，不断抱怨为何只有邀请黄珊珊一个人，质疑违反行政中立原则。毕竟看看一旁就贴着大大的行政中立告示牌，明明不能有任何竞选活动，但是黄珊珊却是这样说：“ 我是会长邀请的， 我没有进行选举活动啊，没有看到我进行选举活动，我来看老朋友。 这小的抽奖活动，对不对？他们两位都很数量很大的。 尽管黄珊珊和林胜东都极力撇清没有行政不中立，但是似乎察觉恐怕惹争议，原本主办单位安排黄珊珊上台也临时取消致辞环节。再看看几天前的这个场景， 好，谢谢。 六号，陈时中原本要和台湾飞人陈信安在新盛高架桥下篮球场切磋球技，却被在场保全以行政中立为由挡在门外，只能隔着铁丝网看别人打球，也被外界质疑柯山阵营眼中的行政中立是双重标准，黄珊珊可以，其他人就不行。 我们当然希望市府的高层要秉公处理。 台北市政府的行政中立只是冲着陈时中而来，黄珊珊请辞副市长也只是虚晃一招，整个台北市政府就如同是黄珊珊的竞选总部。 陈时中阵营也火力全开，毕竟陈时中不久前才因为行政中立让打球形成破局，现在黄珊珊却大喇喇进到公有市场。尽管黄珊珊强调只是来看老朋友，但是究竟是不是为了选举，明眼人或许看得出来。 好，我们来看看呢，这个黄珊是参加淮南市场哈两个周年庆的消费者回馈抽奖活动的。那么其实菜市场现场这边是有贴谢绝竞选败票的，要维持行政中立的，但是黄珊还是去了哈，被邀请当来宾。他说我哪有从事竞选活动，我是来看看老朋友。好，这个黄珊珊到哪儿呢都可以不用管告示。陈时中呢他却打球被挡哦，是他参加这个陈信安齁要在新生桥下打篮球，结果现场门口一样是贴行政中立全民得意，招管理员齁阻挡进入，结果协调了下去，陈时中就没办法进去了嘛齁，就改变一下行程了。那么吴思瑶就讲了齁，就是帮陈时中的这个竞选团队总干事，他说柯市府号称的行政中立是不是因人设事， 2014年他那时候要竞选连任的时候呢，柯文哲就在同一个地方打球拍片跟造势，为什么2022年换成陈时中就不可以了？所以黄珊珊何必辞呢？黄珊珊辞了又博得一个美名，他照样可以使用行政资源啊，博文。 欸，我是觉得就是说在选举期间像这种开放的场所，我坦白说啦，市场的部分黄珊珊去市场拜票，以我个人而言，我是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开放空间，而且这个候选人到市场去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市场拜票跟民众问候或者倾听基层的意见，我认为这在选举过程中应该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这一次黄珊珊这样的动作会引起大家的讨论，会引起大家的不平？因为很简单啊，我们在台北市的那种开放式的这个篮球空间，竟然说候选人要去打个篮球说不行，那如果他不行的话，为什么你环南市场你可以进去？所以我们是如果用同样的标准，这就表示说那个台北市政府在面对黄珊珊跟面对陈时中，他确实是两套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价值嘛。所以为什么会黄珊珊会让人家诟病，就是在此。可是我不觉得就是说黄珊珊这样子会就是说透过市府的资源去打压陈时中，会引起这个会对这个黄珊珊会选情加分。今天黄珊珊他之所以目前声势还有一点那个有一点这个看头，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大家觉得说啊，他看起来就是说形象还蛮清新的。然后呢， 黄珊珊最大贵人叫蒋万安， 然后对这个市政啊，他也有他的一套的见解，不管好坏。但是如果他这个年轻人最讨厌的就是说你这个滥用行政资源，你这个两套标准等等。如果他假设是走这样的路，然后去走那个偏锋，为了一点小小的这个蝇头小利，当所有的媒体这样子全力的关注之下，你被放大之后，我认为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反而是得不偿失啊。 这现在的选情看起来，这个黄珊珊如果保持在20%，是不是真的还很难预估谁会当选？ 这个目前的情况真的是很诡谲，主要是这个蒋万安的民调跟张善政的走法是一样的， 往下走， 就是往下走。即使连 T 台把它做到36%的支持度，但是还跟他上次比还是往下走啊。那现在就是黄珊珊的这个民调有个趋势，他在这个没有辞掉的时候，就是有前一阵子的时候。已经掉到有一度是掉到20%以下了，可是最近回到20%以上了。这个就表示什么？就是蒋万安掉票已经掉到黄珊珊身上了。那你现在去市面上问一下说你要投给谁？其实蓝军的人呢，其实都很挣扎。蓝军就是正统蓝军人，就是非绿的人，他们就说他们 就是不要陈时中当选， 对，不要陈时中当选人。可是 其他两个都可以， 两个都可以，但是有挣扎，他们要投给谁？他们说理智上我要投给黄珊珊，因为黄珊珊看起来有经验，然后看起来比较像候选人，而且当过副市长。然后呢，可是因为我是蓝军，所以我应该要投蒋万安，可是蒋万安看起来又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的感觉，那所以说他们的内心很挣扎。那昨天我去一个参会，有一个人还跟我讲说，他们家有20票，本来都是蒋万安的，现在只剩下2票是蒋万安，18票通移转到黄珊珊上面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为什么蒋万安在最近的民调里头是下来，然后黄珊珊又爬回20%，所以你现在选战离现在还有78天，我告诉你，这个蒋跟黄的这个选票的变化是影响整个选局的。如果他们 黄珊也有挖到陈时中的票， 对，就是但是很少， 在这边， 对，但是很不多，真的不多。 有没有20%？ 十几趴，但是说十几趴，但是我讲选举打到后面激烈起来之后，那些票会回到民进党， 一定是归队的， 一定会归队的啦。 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人在伪装，因为很怕那个 谁伪装， 现在 很怕支持者在伪装， 现在很怕正三角形歪掉，就是气保造不了，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在伪装在黄珊珊那里。那些黄珊珊， 民进党支持者现在还在搞这一招， 因为到关注 黄珊珊就对了， 因为还没到关键，所以你气保一定要平衡，这样才不会气保啊。所以有一些绿的人一定还在伪装。我告诉你，那个陈时中的你问在打电话的这个访员，你就知道黄陈时中的粘着度是很高的。就是我讲完候选人，我就马上讲陈时中。就是然后你讲完还是讲那个什么黄珊珊的时候，他们还考虑一下。那讲陈时中的时候就马上回答。所以这种人投票都一定是陈时中的铁票。他不会跑，他粘着度很高的。那你说还在考虑的那些人，我觉得那些人一方面就是考虑黄珊珊跟蒋万安之间我要投谁， 另外有就是民进党的策略性的人，我现在还不要讲陈时中、嗯、我现在还是要假装一下正三角形，但是你这个趋势啊，嗯，到底会不会变成真的，我觉得是有点可能性的。所以蒋万安如果整个选举的打法是这样子打下去的时候，嗯，他会不会变成被弃的那个人、嗯、我们现在都讲说被弃的人是黄珊珊，是可能性比较大、嗯、但是在两个月之后被弃的人到底是谁，真的很难讲。 好，我来问一下廷辉哈，你觉得这次台北真的有弃保的空间吗？ 对，我觉得 有可能蒋万被弃吗？ 有可能， 有可能。 我觉得 这也太衰了吧， 弃黄珊珊的可能性不如弃蒋万安的可能 性。 我觉得这次黄珊珊比较勇敢讲得出来，对不对？ 对， 光荣感。 对，你蒋万安也不打得很烂啊，你怎么支持这种人？ 当然不是单纯这样子，因为应该也是说哦，就是所谓的执政能力可能看到比较黄珊珊看的，而且他长期在台北市经营嘛，他本来就是市议员出身的嘛，所以原则上大家认识他。那蒋万安不是，他是一个正几代哦，不是正几代了哈。那问题是他有没有办法展现他自己的个人？不过刚刚有提到一点，就像以前民进党在操作说到底2020年的时候是要韩国瑜出来选比较好打，还是郭台铭出来选比较好打的时候，大家全力去支持韩国瑜，然后当韩国瑜出来之后，结果韩国瑜变得好打，这样子一样的意思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让这个支持黄珊珊出来，然后呢让他沙卡都真的是变成一个正三角形，再回补来讲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选举策略。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陈时中啊到哪里如果被打压的话，一般来讲就是那一个人当选。我为什么这么大胆讲？嗯，你不要忘了柯文哲当初出来是怎么出来的，他也是被政府打压的，他在台大被政府打压，他出来选之后有一股那个气在。然后你看到那个现在来讲的话，黄珊珊好像运用他的资源，像这一比对下去来讲的话，通常台湾民众在选举的时候会同情那个被打压那一个人。那所以像这一种我还是认为啊，如果你要让陈时中当选的话，多打压陈时中一点，在这很多场合不要让他进去或怎么样之类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对他来讲是个助选。 所以当柯文哲说他绝对不会让陈时中当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很大的一个助选的力道。 对，没错。 你这个篮球场贴公告说不能进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前几天呢、 啊？是8月20日。 对， 嗯，这就前几天而已。嗯，那如果说你长期以来你都没有贴这种公告，都是开放的，你突然知道陈时中要排这个行程，然后那个体育局在议会答询说我八月底才贴的，那不是很奇怪吗？ 就是摆明了要打压。 对嘛？ 然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哈，这个台湾政策法有没有可能顺利的过关呢？马上回来。美国跟台湾之间呢，下个礼拜有个非常重要的法案有可能过关，这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哈在14号审查的台湾政策法。台湾政策法呢，这个看起来蔡总统方面是蛮力推的。这个法案力推过之后呢，台湾往正常国家的路呢会有一个很大的进展。但是中国显然不乐见哈。这个佩洛西来到台湾之后呢，我还听到有一些深蓝的朋友说，为什么不学南韩的总统躲起来啊，去休假啊，干嘛跟他碰面呢？结果害得现在3不5时，你看连那个 TB 无人机都这个跨越了海峡中线。当然要往正常国家走的路上是要付出一些代价哈。那么14号很可能会见真章。美国方面呢，其实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也非常罕见的表态，他说有一些条文确实有一些疑虑哈。到底呢，美台甚至美中这个两岸之间关系是清晰化好还是模糊化好？我们来看 VCR。 美国众议员莫菲率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及特种作战小组访台，前一天也特地觐见蔡总统，展现挺台立场。但是不止美国国会力挺台湾，14号美国参议院也将审查和台湾息息相关的台湾政策法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接受专访，更对这套法案首度表态。他说：“中国对台湾仍是明显的威胁，美国对台湾立场从未改变。部分涉及美国强化台湾安全协助的法案内容。”相当有效而且实在，将能促进台湾的安全，但是部分条文令人担心，将会与国会议员讨论这部法案。学者分析，苏利文的担忧关键正是台湾代表处证明以及将台湾列为主要非北约盟友，恐怕会引来中国强力反制。 当今天代表处证明，那当然代表更宣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北约的这样的军事同盟关系当然有可能打破了本来巴伊西公报当中对台湾防卫的一个规范，这两件事情恐怕都会让北京拿到一些 这个说法。 事实上，台湾政策法案早在今年7月19号和8月3号就两度排审，但是碰上中共围台军演，两度延审，现在将进入审查阶段，中国恐怕不会坐视不管。毕竟美国、法国访团接力来台，中共8号当天派出45架战机侵扰，25架战机飞越中线，其中还包含军用无人机首度侵扰中线。中国对台文攻武吓没停过，但是美国从挺台法案到频频有访团来台，都展现维护区域和平的决心。 好，台湾政策法14号能不能够顺利过关，还是说又会被延宕？那么我们看到白宫部门有一些疑虑嘛，就好像那时候佩洛西要来台湾的时候呢，佩洛西被冲啊，白宫方面传出说，哎，拜登有稍微让他踩刹车，中国是肯定要跳脚的哈，特别是14号在20大之前哦，你习近平如果没有表态，对于习近平来讲说也很难交代哈，所以呢，这真的是蛮值关键的一个时刻。来看一下白宫担心的是什么？我们呢希望呢这个台湾哈有具有主权意义的东西可以出现。那么我们本来叫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可以直接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啊。这个我们的台湾官员要展示主权象征的这个一些东西啊，包括中华民国国旗，希望呢以后呢这个禁令要撤销。接下来包括了这个军事强化的部分哈，关键就是指定台湾是主要的非北约盟国，以及国际参与，希望能够呢这个加强台湾呢参与国际之间的一个组织。先来看14号可不可以顺利过，接下来再谈中共会怎么反应，以及这些事情白宫会不会落实。 现在白宫苏立文已经有讲话了哈，他对当中有一些感觉到疑虑的这个地方哦，那代表说这个法案的确会达到痛点，所以白宫才会有这样的疑虑。而且呢，老共绝对会跳脚，那老共跳脚一定也是说这个法案绝对也达到痛点。为什么达到痛点呢？因为我们看到从1979的台湾关系法一直到现在的台湾政策法，中间其实在2016年小英上台之后，其实美国他开始推一些法案，比如说台湾旅行法、台湾台北法案，然后台湾保证法，类似诸如此类的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属于象征性的一个意义。那要不要落实，其实还是在行政部门。但是到了这一个法的时候呢，为什么它会打到痛点？因为它里面有编列45亿的军购的这个军事援助的预算，另外也把台湾视为是一个非北约的一个主要门邦，再来加上有可能要把我们证明，就是我们的驻美代表处要证明。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几个重要的点哦，都已经不断的在打到中国的这个要害啊。那这个代表说美国的一个政策转移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往我们台湾关系法就是说要提供台湾给防卫型武器，所以台湾每一年都要什么，比如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军购，我们就编列清单，然后跟美国讨论，美国同意了之后才卖给我们，然后我们付钱，通常都是这个模式。但现在不是啊，它的45亿美元是美国的纳税的民众的钱，编列预算之后，然后呢要交给他们的，就等于说他们军火商跟我们之间的这三边的关系动用到美国的钱哦，它不是动用我们的钱而已哦。那另外比如说租借法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个军购45亿的钱就不是这么运作的。那如果不是这么运作的话，所以我们就怀疑说这个东西它已经不单纯只是涉及到是不是提供台湾防卫型武器的问题，是美国怎么在台湾跟亚太布局的问题。 你可不可以再说的具体一点，就是说这一笔45亿美金的军事资金拨款会怎么运作？ 对，这个运作的模式我猜测了应该是这样子。你记不记得包含这有点像什么台湾美国目前所推出的晶片法案的概念。因为他晶片法案要让美国自己壮大他的晶片的一个东西，所以他找来晶片业者，我现在补助你，你留在美国生产，然后等等之类，你不能跟中国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同样的，在军火工业方面来讲的话，这45亿美元一丢下去来，不管波音啊，这个洛克希德马丁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些，或是雷神这些相关的军火商来讲，他们要提升他们的位阶啊。因为为什么？我们现在如果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如果说台湾在编列国防预算要去买美国的武器，我们一定不是买未来武器，我们一定是买现在他已经有生产的武器，然后他看要不要卖给我们，他才卖给我们。但是有一部分是什么东西？就是未来下一世代的战场 AI 战场。你看日本防卫白皮书里面是写 AI 战场是未来下一世代战场，当晶片卡中国脖子，当 AI 战场中国没办法经济的时候，美国如果能够进入到下一个世代战场，把这个军火商的所有的这个东西全部提升到一个 AI 产业的时候，那需要什么？需要钱。这个钱从哪来？当然不是从台湾什么买武器或是什么东西，因为买一定要买现成的，怎么买未来研发的东西，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就比较像是，当然美国自己国内也会编的预算， 但是这笔钱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符合台海战事的未来的 AI 战场所要用到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我们看那个内容，这个美加就在那个内容是什么东西，这个还是要讨论。但是对美国白宫来讲的话，它因为里面好几个是属于政治条款的问题。我刚刚讲比较不会出问题的应该是$45亿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对他们是有利。美国人做事情他不会说没有考虑到他们自己本身的利益，所以这$45亿绝对也跟他的军火商是有关系的。 嗯，来， 基本上是这样子啦。 但问你还没有说可不可能过关。 哎，可能过关的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法案的推出是本来4月的时候梅兰德知到台湾来，然后回去起草，起草完之后呢，结果7月本来要审议，共和党议员说不告不告，我要加码，所以后来到了什么延到8月3号，就8月3号又佩洛西来，然后他们又要审什么北约的相关的瑞典芬兰要入北约的事情，所以后来又延到9月中，所以就是说他延后的原因不是因为大家对他反对，而是因为两党议员认为他不够，所以他才要延到后面来。 好，所以你觉得过关？ 对，我认为过关的几率是蛮大的。 过关的几率应该很高，尤其他们11月8号就要期中选举，所以这些议员一定非常在乎这件事情。现在在 美，那阿共呢？阿共会怎么反应？ 那所以后面就是这些细节。所以刚刚那些改名，是变成台湾代表处，就算过关，但是美国的国务院什么时候执行？恐怕美国现在就表达这个态度给习近平知道，我至少不会在10月16号给你难看，在你登基的时候给你难看，所以改名这件事情会可能有些状况。那至于说象征台湾的主权的国旗啊，或这些名称的或官员的互访，台湾旅行法什么都已经往这方面走了，所以这个东西美国可能也会执行。阿共要跳脚，人家会说你是莫名其妙，这本来就已经进行的。而里面另外一个国务院比较希望知要的，就是那$45亿。那这个解放军一定会跳脚，但是解放军跳脚之后能做什么？因为那个比较没有牵涉到习近平的面子，因为改名的话，那习近平的面子是挂不住的。10月16号他就算登基也会很难看。可是呢，那个45亿是代表什么？你知道最近有一件事情，科比就是他们国安顾问特别出来解释，那就是那$45亿真正的实质意义。他不是突然之间说宣布说给我们，不是我们去提的哦，说他们就给了我们$60亿嘛，$60的那个暗空射的鱼叉飞弹，100枚的 AIM-9S 是目前最好的空对空的短程飞弹吗？那他后面科比讲了，这个是因为当裴若虚要去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一定会做些动作，所以我们那时候开始讨论，所以是由这一次是不是我们过去提需求，国防部慢慢他们的国防部五角大厦慢慢审，而是美国现在是由国会由白宫先提出来，交给希望国会审议，这个就是将来的$45亿。其实这$45亿代表的是美元，以后他就是看到台湾面对中国可能有些动作，会突破台湾关系法和3个公报只能卖你防御性武器，这个限制，其实那个才是实质的。那苏立伦的意思就是这个实质的，其实白宫不反对，他们也做了动作，但是呢，前面那个部分他至少要表态，因为前面阿米塔吉也做这个表态，所以就是 凸显台湾的主权象征的部分， 凸显台湾主权象征，你就一定会让习近平跳脚嘛，所以拜登还会特别去针对美国的民主党的理事会讲了一段话。我是全世界跟习近平见过面最多的一个国际领袖，78小时，这个人哦，不知道他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不知道他的未来要怎么走。他们其实在暗示就是，习近平不能用理性来看待，他如果在面子上出了问题，就好像现在中国大陆就看到了吧，他的面子比较重要，我要逃命还是要做 PCR, 哪个比较重要？是 PCR 比较重要，地震不重要。所以他们其实是担心习近平的， 所以拜登也觉得习近平很难预测。 习近平不是很难预测，大家都预测他非理性，这才是最麻烦的。 已经预测他非理性， 对。 所以有关于我们的主权相的部分会， 就是如果 反弹 执行的部分， 习近平一定会反弹。那至于其他部分，其实还比较好处理。 可是我想请问一下范老师，反弹会反弹到哪里去？ 我觉得这要看习近平的智慧啦，因为这个是一个大的趋，这是一个大的趋势。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国会在外交上是有主导权的，他不是就是说好像是议会而已，监督执行之外。1995年李登辉为什么可以访美？那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是跟江泽民保证，我绝对不会给李登辉签证，可是因为是国会 参众议会全票通过， 表决通过， 没办法。所以你包含像为什么中国对于之前这个裴洛西访台这么的生气，是因为裴洛西他打断了本来拜登跟习近平是有可能妥协的，就他把整个破坏掉了，那个震撼力是很大的。所以这一次美国国会要通过这个台湾政策法，虽然苏立文讲话，但是他不可能去阻止，啊，因为这件事情就会犯了天叫美国政治上的大不讳。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美国现在主流民意就是讨厌中国，就是挺台湾。美国国会议员更是讨厌中国，那主流民意是这样，然后加上美国接下来其中大选，所以美国国会议员一定要让他过嘛。这是跟有关他们未来的国会改选，还有整个的这个美国政治的走向。这是跟有关他们未来的国会改选，还有整个的这个美国政治的走向。甚至我跟你讲， 因为如果没过的话，就其他议员就说，你看何伯文不让他过， 对， 何伯文就完蛋了。 而且我跟你讲，到时候谁会跳出来？川普跳出来了，川普现在动作已经很多了，嗯，所以这就变成是这个没办法。好，那你中国，如果你会反应，那你的反应 就是趋势了 啊， 这是大趋势。 然后白宫他们现在只在沙盘推演，中国怎么样反应？ 但是你中国，你习近平不要脑袋，你不要误判。就像说这个裴洛西来台湾访问，你中国军演，我认为其实中国那个军演还是有克制，他就是一天下午就把11枚东方导弹射完了，其实他就已经结束了，他还算克制。嗯，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反作用力会反过来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后来美国就宣布卖鱼叉、卖小马尾蛇，就是你有动作，美国一定会有相关动作。那我觉得习近平因为现在在20大之前，这个有通过这个法案，我认为他会有动作，但是他为了10月16号能够顺利连任，我认为他的动作会是有限的。嗯，美国会也说告诉中国，我们也知道你有动作，但是你不要太超过。嗯，你太超过，我就会给台湾更多的支持。嗯，到最后谁在20大下不了台，是你习近平。所以我认为双方面现在一定有沟通了。嗯，都我那个川普那个拜登一定会派国务卿去跟中国讲，我们国会我们控制不了。那如果真的通过的话， 国务卿 哦，你们要我， 如果真的通过，是对蔡总统的一大政绩。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蔡总统的一道政绩，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美国的参众议院如果高度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是美国对台湾的一个态度。